第132集。细雨之中，我与唐一川相距不过半米，四目相对。他的脸上挂了点彩，这点血污却衬得他五官愈发清俊，皮肤白如羊脂一般。他的一只手随意地插在裤兜里，另一只手被流氓随身携带的锐器割破，淋漓鲜血正顺着修长的手指往下淌。唐一川一直看着我，然后准确地叫出了我的名字，傅玉志。今夜之前我们从未有过交集，我不免诧异，你居然知道我的名字。如雷贯耳，想不知道很难。唐一川动了动嘴角，扯出一丝极淡的讥笑式的笑容，只是没想到你那么弱。周末参加英达的婚礼，顺道去了温榆金庭。我哥那天出差回来，让我回去陪他吃饭，我迫于淫威只能从命。到了才发现，原来许苏也在。他在我哥家比在自己家还惬意，宽大 T 恤，平头短裤，手里抱着一只卷耳的橘猫，踩着棉拖踢踢踏踏地下楼来了。这猫应该是许苏养的，听说他妈猫毛过敏，只好寄养在我大哥家里。以前许苏就说过想养猫，但我哥不准，毕竟此人性也如虎，一个家里没必要养两只猫科动物。昨晚睡得好吗？许苏问我。还行。自忖今天状态不错，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问。孤枕独眠怎么能叫睡得好呢？许苏冲我调皮地眨眨眼睛。这一听又是要说媒拉纤，我赶紧一巴掌打在他屁股上，打得他捂着屁股上蹿下跳，惨叫连连。 呸！要不是你大哥一直问起你的感情生活，我才懒得管你。 许苏这人温顺时像只粘人的猫咪，稍不顺他心意又立马吹嘘瞪眼。他眯细了那桃花眼，又教训我， 这么些年就守身如玉一个人，这也太不像你了。 我已经很久没有任何一段认真的恋爱关系了，偶有一两段露水，也常以我单方面落跑而告终。许素管我这状态叫浑浑噩噩，我只是觉得维持这种亲密关系令人疲倦。 正儿八经的相亲就免了， 我倒是不介意你找些人来抚慰我的寂寞。许苏翻我白眼的时候，我哥终于回来了。阿姨将一顿好饭摆上餐桌，我筷子动得殷勤，我哥却似不饿。他问我近况，我言简意赅地回答一切都好。我哥留我住一宿，我说我晚上要去参加大学同学的婚礼。许苏在一旁插嘴说，老二要去参加的婚礼，新娘叫英达。 英达？ 我哥皱了皱眉。 是简三分院英出的女儿。 我点头笑了笑。不容易啊，挑挑拣拣这么些年总算嫁出去了。我哥知道我英达与唐一川的那点纠葛，眉头似也因此更紧了些。 唐一川也会去？ 可能吧，好久没联系了。我喝了一口西葫芦肉丸汤，尽量保持神色平静。离开温榆金庭前，我回头多看了一眼。时近傍晚，窗外斜阳半红半黄，这一片都是三层楼的别墅。你能透过楼上的落地窗看见深情接吻的情侣，或者一起撸猫的夫妻。对于这世上的某些人来说，与所爱之人相爱，好像是件特别容易的事情。这种能力真令人羡恨。转眼到了英达婚礼那天，我一早穿戴的水灵光鲜，等在十字路口，估摸着婚礼上得喝点酒，我没开车，周阳会来捎我过去。街上车来车往，行人熙熙攘攘，交通灯由红转绿，又再次转红。我右手边的一家精品店里传出一首颂叹爱情的英文歌曲，而左手仿佛能触及正在下沉的太阳， 我试着什么也不去想，但那个匆匆的西装客，那个蹒跚的拾荒者，还有那个靠在树边等待心仪姑娘的中学生，我所能看见与感知的，他们全都像唐一川，他们全都不是唐一川。在唐一川这个问题上，我骗了我哥。我最近手上有个案子，就得跟他打交道。那是一起高中生纵火案，犯罪嫌疑人家属在审查起诉阶段找到了我，在我之前他们已经聘请了一名律师。受害人与嫌疑人都是未成年，早恋酿恶果，男孩不愿分手赌气放火，导致女孩全身多处深二度烧伤。我本来不想接这个案子，网上舆论一边倒，案子本身也没多大的辩护空间，但这案子的承办检察官是唐一川，我约唐一川沟通案情，没有得到一点回应，甚至后来还是从另外一名律师那里得知案子已经起诉至法院了。对此我很恼火，我痛恨唐一川的单方面失联，这是有理由的。我当年的同学里几乎没有毕业之后干刑诉的，虽说刑与民都是吃律师这碗饭，但诉讼的对手从同行律师换做了检察官，那差别可就太大了。我干民诉那些年，主要业务是商事经济纠纷，业务水平在其次，关键还是编织人脉，所以我长袖善舞，充分利用自身魅力打击对手，与各基层法院的民二庭庭长交情似铁，从没想过上个庭竟会如此如履薄冰。迄今在我所接触的所有检察官中，论官腔之足，优越感之甚，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唐一川。周扬对此表示同意。 富二代周扬在回去继承家业之前，倒是正儿八经干过几年刑诉。 他说，这源于他童年时代的梦想。他一直向往当这样的大律师，指鹿为马，颠倒黑白，让辛普森这样的杀人犯无罪释放，简直厉害极了。估计鸭是美剧看多了，不知道国内的刑辩律师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后来周扬在工作中跟唐一川打过数次交道，积怨日深，没少在我面前抱怨。他说唐一川长着一张长期性压抑的脸，也就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好这一口，还说唐一川一点情面不讲，不收礼也不要钱，别说昔日师兄去打招呼，就是亲爹站在被告席上，他也能面不改色地建议法院从严惩处。有一回周扬实在被惹恼了，火冒三丈地跟我说要找人揍唐一川一顿，看他那一脸狰狞的模样，像是动了真格。反正这对他的亿万身家而言也是小菜一碟。然而周扬话未毕，我就一把拧住了他的手腕，对他厉目而视，不准。 哎，你为这事儿就跟你兄弟翻脸？我就找人弄那姓唐的了，怎么着吧你？ 把这话收回去，否则不用你弄他，我先跟你玩命。我态度强硬，周扬想走走不了，想还击又挣脱不得，最后只能结结巴巴地告饶。 哎呦，玉珍，我就开个玩笑，你要松手了。